在身边世界，错过的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。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。 那是正义的道路上 幸福 被 告诉 的被 告诉的，那是 正义的道路上 1969协办的北京汽车场地技巧赛暨回旋镖汽车场地绕桩赛首站将于5月2号至3号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。活动现场包含绕桩赛、漂移表演、赛车体验、赛车周边等不同板块。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活动报名栏，现场门票及体验活动名额免费拿，还等什么呢？6月2号至3号来北京丰台体育中心感受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吧。

和我分不开。 知道吗？上海一家餐厅呢推出了专人剥虾壳的服务。老板说呢，一些顾客呢边吃龙虾边玩游戏，选择剥虾服务的基本上是男生，努力的话一个月工资大概会达到五位数那么多。不说了，我去应聘去了。

你敢相信吗？27年之后，世界近1/4的人口可能都会得肥胖症。二型糖尿病患者将占到世界人口的11.7%。肥胖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肥胖带来的不良疾病。为了健康，也要减肥了。